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他如此决绝不给自己留任何后路的做法，也吓了深海魔鲸王一跳，尤其是唐三背后出现的那个暗红色虚影，虽然颜色十分淡，但却令深海魔鲸王自内心深处而战栗。海神三叉戟交到背后，由八蛛矛卡住，唐三已经改成了双手握锤，那凝聚了六个魂环的爆炸性能量在昊天锤中实在太恐怖了。深海魔鲸王没敢上前，甚至在缓缓地后退，他已经有了想要逃走的想法，眼前这个看上去年纪不大的青年实在太疯狂了。 啊，如此恐怖的能量，他就不怕自己一旦控制不了就炸体而亡吗？ 吃惊的不只是深海魔鲸王，唐三的伙伴们也同样用震惊的目光看着唐三。在同时炸开六个昊天锤的魂环之后，在背后的暗红色虚影掩映下，此时的唐三就如同魔神降临一般，就连他的头和双眼都变成了暗红色。天空再次被乌云笼罩，只不过这一次乌云并非来自于深海魔鲸王的力量，它们完全是血色的，同样变成红色的还有下方的海水。唐三此时此刻所凝聚的力量已经改变了周围的环境，这是只有神才能够达到的境界。要不是有神级的八蛛矛、大须弥锤心法以及半神级的体质和水晶毛虫肠作为后盾，唐三也绝不敢如此尝试。就算千仞雪在这里，遇到唐三这种倾尽全力的一击，脸色也会变得很难看。 九宝琉璃塔对三哥所有的增幅都被反弹了回来， 宁荣荣的脸色都变了，九宝琉璃塔释放出的光芒根本无法进入到那片血色之中。从小修炼至今，这种情况他还是第一次遇到，只有一个可能能够解释，那就是神级强者是无法被人类辅助系魂师所增幅的。此时此刻的唐三绝对已经达到了神级的程度，血色环绕中的他看上去绝对是可怕的，全身都释放着冰冷的血光，他的动作看上去有些迟缓，可实际上被他精神力完全笼罩的深海魔鲸王就算想要逃走也不可能，如果他转身就跑的话，在契机的牵引之下只会败得更快。深海魔鲸王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以唐三这样的实力竟然能够迸发出如此恐怖的力量，这根本是他无法想象的。唐三此时所展现出的实力已经超过了他自身魂力数倍之多，尤其是那恐怖的杀戮气息并不是用领域影响周围，而是影响了整个大自然。 面对千仞雪的时候，我也曾经一次破碎多个魂环，但那时候炸开的是蓝银皇的魂环，并不是昊天锤的。此时昊天锤后六个魂环一炸开，脑海中似乎多了点什么，海神之光与精神上的联系似乎被一种特殊的能量阻隔了，而我体内的血液仿佛完全沸腾了，我要赢。 唐三眼前一片血红，所能看到的就只有深海魔鲸王那身穿紫色铠甲的强悍身体，而心中的想法也化为了必胜的信念，所有的计谋智慧这一刻全部被强烈的战意所替代，全身能够感受到的只有火热，体内的能量就像是即将爆发的火山岩浆一般不断地沸腾着，寻找着宣泄的缺口。外界的声音已经被那庞大的能量完全隔绝了，唐三所能听到的就只有他自己强劲有力的心跳声。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已经达到了极限，似乎只要再增加一丁点能量，他的身体就会爆炸。杀戮之气疯狂地在空中蔓延着，哪怕是最熟悉唐三的史莱克七怪，他们也不知道唐三身上这层红色属于什么。哪怕在魔晶海域边缘，他们也能清晰地感觉到此时唐三身上散发的能量有多么恐怖，一旦爆发出来必然是惊天地泣鬼神。深海魔鲸王存在了百万年之久，自然不会等死。感受着唐三的强大，他似乎也变得疯狂了，双手做出捧心状，掌心上方正是他胸口处那枚内有漩涡的宝石。恐怖的能量骤然爆发开来，庞大的能量波动瞬间升腾， 轰然巨响之中，深海魔鲸王身上的铠甲竟然瞬间爆开，重新化为庞大的能量。那铺天盖地的紫色漩涡又出现了，强行将它这一方的空间由红色变成了紫色。完全被压制的气息虽然未能完成反卷，但也与唐三形成了分庭抗礼之势，这就是百万年魂兽的底蕴。尽管深海魔鲸王没有唐三那么多技能，也没有能够瞬间爆发出自身几倍实力的大须弥锤，但是他百万年的底蕴一旦爆发出来，在短时间内也同样可以达到神级的程度。史莱克六怪无不攥紧双拳，尤其是小五，他只觉得自己的心脏仿佛都要从口腔跳出来似的。他们都知道最后的时刻来临了，唐三能否击杀深海魔鲸王在此一举。在来到这里之前，唐三安排好了他们要做的事，除了宁荣荣之外，其他人多少都有些不满。 本来觉得应该集中七人的力量共同击杀这深海魔鲸王才对，以小三一个人为主实在太冒险了。现在看来，以我们现在的实力，面对这样的对手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要是此时我们在战场之中，恐怕我们与小三之间的差距恐怕永远也无法消除了。现在的小三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顶级强者。 几乎是不分先后的，唐三与深海魔鲸王同时发动了，这次不再是试探，而是真正的拼命了。刺目的红光将唐三手中的昊天锤完全渲染成了红色，无尽的红光瞬间爆炸。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唐三背后出现的红色身影竟然在一瞬间前冲，与唐三的身体融合在一起。在众人的视觉之中，唐三消失了，动的是那红色的身影才对。再仔细看，竟然像是唐三的身体膨胀到了与那红色虚影一样巨大，人与光影再也无法分清。而原本在他手中的昊天锤也到了那巨大的光影手中，伴随着一声宛如来自上古魔神般的怒吼，毫无花哨的昊天锤迎面而下。在这一锤挥出的同时，在那巨大的虚影背后浮现出了一个圆形的复杂魔纹，那魔纹之大竟然达到了直径100米，遮天蔽日。如果胡列娜在这里，一定会吃惊地发现，这圆形的魔纹就是当初他和唐三一起得到的杀神领域。只不过此时出现的这个巨大领域纹路充斥着无法形容的庞大能量，恐怖到极点的能量。所有看到这一幕的生物内心无不处于极度的震撼之中，身体颤抖着无法动弹。 这是怎样的力量啊？ 为什么唐三的杀神领域在这一刻竟然变得如此强大，神一般的强大？那是因为他此时的杀神领域已经不再局限于原本的领域，进化到了另一个层面。直到不久之后，唐三在传承了海神之后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深海魔鲸王背后又浮现出了巨大的魔鲸虚影，这一次他整个身体都在那庞大的紫色漩涡中爆发，就像是将大海中的漩涡带到了空中一般。破碎的铠甲加上他自身全部的能量完全倾注在这一击之上，那巨大的漩涡竟然瞬间调转，如同尖锥一般的尾端迎上了那无比庞大的血色昊天锤。红与紫两色光芒碰撞的瞬间，整个空间仿佛剧烈地扭动起来，每个人眼前的一切都变得不真实了。海面陡然下降100米，竟然被那澎湃的能量压制出了一个巨大的凹陷，几乎整个魔鲸海域都处于同样的情景之中。史莱克六怪与魔魂大白鲨们也毫无悬念地被压制在下，哪怕是小白这样的10万年魂兽也无法再漂浮在海面上，内心的战力、恐怖的能量令他们连反抗之力都没有。而当他们的身体被压入大海之后，也顿时感觉到海水中的压力竟然数十倍的增强了，这显然也是因为空中能量所致。那天那海在这一刻似乎已成了永恒，恐怖的红色与庞大的紫色在空中交汇，最后竟然凝聚成一点，在瞬间爆发。无与伦比的气浪令大海咆哮，数百平方里范围内庞大的海啸瞬间弥漫，天空一下子变得阴霾了，再也看不到那夺目的阳光，仿佛连太阳都变成了红紫交加的颜色。庞大的能量波动令整个世界为之震撼， 哪怕是远在海滨的天使之神千仞雪也感受到了这一击之威。庞大的能量波动令空气为之破碎，无数巨大的裂痕出现在半空之中，疯狂地吞噬着空气还有空气中的一切。两道身影几乎在瞬间分开，红色的巨大虚影消失了，紫色的魔晶幻影也同样破碎，只剩下两个人类的躯体瞬间分开数百米。以他们的身体为中心，无数狂暴的能量冲天而起，在那剧烈的碰撞之中，连他们自己也无法控制这狂暴的能量。唐三手中的昊天锤消失，八个魂环全部破碎，深海魔晶王身上的紫色铠甲也消失了，毫无掩盖的身体在不断地颤抖着，鲜血如同蜿蜒的小蛇一般从唐三七窍中流淌而出，滴落在海面上，竟然像是一颗颗小型炸弹一般不断爆炸。唐三的腰杆依旧挺得笔直，尽管他的脸色已经比纸还要苍白，但他眼神中那凌厉的杀气却没有半分减弱。深海魔晶王的情况要比他强上一些，身体虽然在颤抖，但他却只有口鼻出血，在身上的损伤要比唐三轻上许多。但是肉体的损伤并不能代表一切，那庞大的红色身影爆发出的一击却已经破掉了深海魔晶王获胜的信念。此时此刻，这强大的百万年魂兽内心之中竟然充满了恐惧，面对着那明明已经身受重创的唐三，在他的感知中却仿佛是面对着一尊不可战胜的魔神一般。自从他开始修炼，这百万年来同样的感觉只出现过一次，那就是在他面对当年的海神并且被海神残掉一幕的时候。深海魔晶王理智还在，他拼命地洗脑自己， 眼前这个人类已经十分虚弱，根本不可能再战胜我。 可是那来自内心的战力，还有先前深深烙印在他内心之中的血色，却令他怎么也无法攻击。此时此刻，他心中所想，竟然只有逃走。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